好，凯勒牧师呢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教会规模与领导力动态，我多年前读到的时候非常有感触哈。我想特别借着他的这篇文章来分享咱们这一个专题，教会规模与教会建造。特别说明呢，其中几乎绝大多数的观念都出自凯勒牧师。我需要再做一个说明，就是在这两天的分享当中，当我们每一次使用意象这个词的时候，都不是指从神有特别的领受和启示，也不是指看见特别的画面和经历独特的状态，更不是指拥有神谕传递预言。这个词仅仅指目标、远景、愿景、方向的意思。因为这个词应用于当代的时候，都是后者的意思，而不是前者的意思。好，我们来看教会规模与教会建造这一个专题。在教会的牧养当中呢，其实最常见的过失之一就是忽略教会规模的状况。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呢，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主要的差别仅仅源于宗派跟神学上的不同，特别是改革宗长老会认为我们跟其他教会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我们神学上的差异。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异，但是请注意，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不同，除了神学和宗派上的不同，还有文化的不同，还有背景的不同，还有年龄结构的不同，还有教牧团队的特质的不同。而这些不同通常都会导致教会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规模的不同，也会导致了教会建造的不同。通常一位会友从一间40人的教会转会到一间400人的教会，他所需要面临的改变，有的时候远远超过他从一个宗派转到另外一个宗派的改变。这个改变可能大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一间大教会并不是简单的一间小教会的放大版而已，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来看待教会的规模。我们先来看不同的教会规模导致的状况。通常呢，在较小的教会当中，进行牧养、关怀、管教、问责、督导、亲密的关系等等，进行这些的牧养，是不是比在大教会当中容易得多？是的。但是呢，通常大教会在宣教、职堂、文化事工层面，是不是比小教会更有优势？是的，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多样化的事工，敞开更多进入教会的门啊。比如说，我们有儿童主日学，大班、小班，我们有青少年的读书会，我们有夫妻团契，我们有姊妹关怀，这些是不是吸引人来到这里的一道一道教会的门呢？而我们有诗班，是不是吸引人来到这里的一道门呢？当然是的。还有更多丰富化的事工，就会吸引不同的人来到这里。然而呢，每一间教会都有一个必须被接受的规模文化。如果一间拥有1000位会友的教会的信徒觉得他应该毫无困难地随时联系到主任牧师，并且随时能跟牧师有长时间的交谈，那么他就是想要获得一间少于100位会友的教会所能提供的那种牧养关怀。当然这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哎，我们平时不太考虑这个事情，对吧？我们常常说10年前我们教会多有温暖，多有爱，同工弟兄姊妹的关系多么近，为什么10年之后我们到这个样子？因为10年前你们是20人，现在是200人。这个现实处境决定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就自然而然发生了。那如果一间拥有1000位会友的教会主任牧师坚持所有的教会决议长老会都应该知情并做出指导，就是所有的事务长老会都要知情和指导，那么长老会几乎每周要开7天会才可以。比如说排个凳子、安个窗帘、打扫个卫生、买个拖把，这样的事情其实不需要长老会知情和督导的。请注意，将一种规模文化应用到其他规模的教会中，会毁了这间教会。所以你无法copy一间成熟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美好的教会，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些东西跟他不一样，我们的牧师跟他不同，我们的会众跟他不同，我们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同，我们的年龄结构不同，甚至我们的意向、使命、目标都不同，你怎么能够简单 copy 呢？如果能够简单 copy 的话，那全世界就直接 copy 那几间明星教会就可以了。最终呢，你会发现，如果你要 copy 的话，会迫使这间教会回到与自己的文化处境相符合的教会规模。任何一间教会规模都有自己的文化处境作为背后的背景和幕布，这个背景和幕布决定了它会达到怎样的规模。再举一个例子，一间在大教会当中委身多年的成员新加入了一间小教会，问大家他可能会抱怨什么？他可能会抱怨场地怎么那么狭窄，他可能会抱怨你们为什么没有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他可能会抱怨你们为什么没有社会关怀服务，他可能会抱怨你们的牧师为什么讲道好像不如我原先的牧师讲的那么的深刻有哲理深入浅出，他会不会被抱怨这些事情？但是请注意，他所抱怨的这些事情，其实你要知道，在大教会当中那些的事工都是什么，都是专业的人干的，在小教会当中很多的工作都是义工干的，你明白吗？在大教会当中可能连接待都是一个全职同工在负责的，专业搞这个事儿，他是不是在精力时间体力规划各方面会做得更专业？但是当我们有这个转化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缺乏职业的水准会等同于缺乏属灵的品质，不能画这个等号的。缺乏职业的水准跟缺乏属灵的品质是两回事儿。他可能会抱怨牧师讲道不会像大教会讲的那么丰富和透彻，但我们必须提醒的是，他们所要求的是在这个阶段的教会规模所不能达到的。同样的，每个规模的教会都会有不同的状况，不要以为大教会的规模就没有状况了，小教会的规模有小教会的状况，大教会的规模有大教会的天然的状况。比如说比较大的教会去跟进那些信心失落远离教会的成员的时候，通常变得更困难，对不对？一间三五人的教会，张弟兄没来聚会，至少有五个人给他打电话；一间300人的教会，张弟兄没来聚会，3个月了大家也没发现，对不对？因为大教，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大教会必须不断的努力提高教牧关怀和团契小组，并且这个需要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你三五神的时候，你的教牧关怀和团契小组可以没有，因为你自发的在做教牧关怀，自发的在做团契小组，自发的在一起聚餐，自发的在一起聊天。但是对于一间大教会来讲，你必须有组织、有规划、有平台、有一切的设计的去努力的提高这一点。出于服事的需要，你突然发现大教会也需要使用许多组织上的技巧。什么意思呢？在小教会当中，一招呼大家一起都来吃个面条可以了，在大教会当中，连爱宴都可能需要规划，谁来做饭，谁来洗碗，谁在哪个房间吃，做哪些菜，是不是需要规划？高哥最清楚，对吧？不规划就乱套了。在小教会当中，在20-30人的教会当中，今天一呼召说，哎，留下来吃面条哈，结束了，一句话结束了，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在大教会当中，你必然需要使用许多组织上的技巧。但是请注意，它也有一个危险，组织上的技巧有一个目标管理的倾向，对吧？目标管理的倾向有可能会变得过于看重结果，过于量化，比如说出勤率，比如说成员人数、奉献数额、人数增长率。当我们过于看重这些的时候，圣洁和品格的成长目标有可能被忽略。我不是说必然会被忽略，是有这个潜在的危机的。关于圣洁、关于品格、关于相爱，有可能会被忽略，因为大家都在讲规则嘛，都在讲秩序嘛，都在讲这个条理嘛。 有可能另外一面会被忽略的，这是要警惕的一件事情。但是请注意，不是说小教会就没有缺点了，较小的教会会自然而然的给那些不成熟的、直言不讳的、固执己见的、软弱的成员更多的权力，虽然是无形当中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在一间小教会当中，其中有一个家庭，或者其中有一个这个五个人的姊妹团体，对牧师、对长老、对领袖设定的方向表达出强烈不满的时候，通常在小教会当中，他们的不满可以挟持整个会众，整个会众都会觉得说，哇，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做，因为我们中间居然有五个人觉得不同意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如果最终他们以离开作为威胁，那么不仅他们会反对，教会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去力劝领袖放弃原本的计划。为什么？因为 较小的教会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任何新想法的实现都几乎必须令所有人都满意才可以。这个不是做优劣的评估，这只是做现状的描述，这是一个现状的事实的描述。所以总结，没有最佳规模可言。你说哪一个规模、哪一个人数的教会是最好的呢？没有。小的有小的问题，小的有小的优势，大的有大的问题，大的有大的优势。每一种教会规模都代表了侍奉的很多困难和很多的机遇，有困难也有机遇。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现如今在我们教会的这个规模当中，我们的困难主要有哪些，同样的，我们的机遇主要有哪些。这个必须是要有这种教牧的意识的。如果你看不到现如今的这个规模的教会的困难和机遇的话，其实你就很难继续的往下走。你会觉得说，我们的问题就是张弟兄的问题。不不不，不仅是张弟兄的问题，是背后这个教会规模天然会带来的问题。同样是张弟兄，如果他从30人的教会转到300人的教会，他可能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不是因为他生命成长改变成熟了，不是的哟，是因为教会规模不同了。在300人的教会当中，他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在30人的教会当中，他的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你就知道这个状况其实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但是无论哪种规模的教会都需要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无论哪种规模都需要思考，第一，教会决策是如何形成的，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是怎么形成我们的决议的，我们决定一个事儿到底怎么运作这个事儿。如果官方的来说，正式的来说，就这就涉及到议会和治理的问题。第二，任何一个规模的教会都要思考教会的同工如何来定位和服侍。30人的教会需不需要教会的同工的定位和服侍？300人的教会需不需要教会的同工的定位和服侍？30人的是比较潜移默化的，可能没有那么正规，但是它有一个潜在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叫职分和配搭。第三，教会的事工如何的规划？其实每一个规模的教会都要思考事工和规划的问题。第四，事工的有效性如何的评估？我会发现很多教会呢做了很多事，一年到头之后呢，他会发现他没有办法评估这些事工，没法评估，也不敢评估，也评估不了这个事工到底进行的怎么样，带领这个事工带领的怎么样，这个事工的果效怎么样，这个事工我们有哪些需要补充调整的，是需要评估的。那无论哪间教会，这四个问题都需要有，他才会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稳固的成长的方向。那接下来我们试着做几种教会规模的分析，我们从小到大。首先我们来分析微型教会的状况，就是0到50名成员的教会的状况。那我想这个分析对我们布道所呢是会有一些的帮助的，因为我们布道所是在这个区间，就是微型教会，对吧？那首先呢，微型教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微型教会通常会像小组那样运作，是一个高度关系化的教会，其中每一个人和其他人都非常了解 但是我又给补了一句话，或者自以为已经非常了解。你知道这里面是有状况的，对不对？有一些微型教会，即使是微型，他也不一定真的非常了解，但是至少人家自以为是非常了解的啊。但是呢，微型教会还有第二个特点，一般教会领袖在微型教会当中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是的，越小的教会，教会领袖的影响力越大，越大的教会，教会领袖的影响力越小。这个反比的这个趋向哈，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在微型教会当中，教会领袖的影响力非常大呢？我告诉你，在微型教会当中，教会领袖的无论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们带领教会主要是因着关系，他们通常不是正式委任的，也不是正式选举的，通常是潜移默化的，要么是在教会里时间最长的人，要么是给教会做贡献最多的人，要么是奉献最多的人。总之，微型教会的领袖通常是潜在的产生的，不是经过会友大会选举产生的，对吧？然后呢，在微型教会当中呢，你会发现决策通常是潜在的，非正式的，通常会以聊天的方式，关系化的过程完成任何的决策。微型教会其实就聊聊天，就这个决策就完成了，哪有什么长老会、执事会，哪有什么动议、复议、还决议，还有充分的讨论反对的理由、支持的理由，没有的。喝个酒，聊聊个天，吃个饭，拍拍肩膀，这个决策就完成了。不是贬义或褒义哈，只是分析这个状况。在微型教会当中，通常信息的交流是主要通过口口相传，信息在整个成员之间会迅速的传递，但是带来的不好的效果也会容易互相绑架，人情味十足。在微型教会当中，请注意有一个特点，在微型教会当中，牧者一般都是全才，真的，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就他除了教导和牧养之外，他需要兼职做教会当中的任何事情。牧者主要的工作在微型教会当中是牧养，而不是讲道。但是在大型教会当中，牧者主要的工作可能是带领和讲道，牧养可以由很多的同工配搭一起来完成，这个长老、执事、慈会、小组长、各个层面都能够起到牧养的工作。但是在微型教会当中，几乎这一切全部落在教会领袖的身上，你发现没有？几乎要全部落在教会领袖的身上。那微型教会如何成长呢？微型教会一旦超过了50人，请注意，微型教会一旦超过了50人，你不需要抬杠哈，你说我超过60人才有这个状况，没关系，这个每间教会也不一样，这是一个估摸的数字。一旦超过50人，紧密的关系将变得很难维持下去。可能对有些有才能的领袖来讲，超过60人、超过70人、超过80人才难以维持。但是无论对怎么样，之后他必须面对一个抉择，冲破原有的教会动态，进入下一个规模，就是小型教会。小型教会给的定义是50人到150人之间，叫做小型教会。那这个规模呢，当然这个区间你也可以变动，没有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到了这一个瓶颈的时候，他需要预备什么呢？他需要预备会众，告诉他们我们这间教会要成长可能要面临的损失，比如说失去从前的那个亲密感，失去从前的那个自发性，失去从前的那个非正式性的那个一拍即合，并且同意付上承担这些代价，换来的是教会开始增长接触新人的机会，而不仅仅是我们一直在内敛、自我关注，一直在只关注自身的彼此相爱。他开始思考外展的工作的机会和拓展新人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你会发现 他接下来要进入到小型教会的规模，150人到150人之间的这个规模。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规模。尽管在这个阶段呢，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不再那么的强烈，不再像你30-40人的时候那么强烈，但是在这个规模的教会，每个成员和其他成员之间依然有面对面的亲密的关系，依然可以。相比于大型教会，微小型教会更容易建立起这个亲密关系，对吧？那在这个阶段呢，虽然教会有意识的开始推动一些正规的做法，比如说开始产生圣职，开始有议会，开始有正式的章程，开始有治理，但是请注意，在这个阶段非正式的领导系统依然会很强大。非正式的意思是总有几位平信徒，他们仿佛教会的精神领袖，潜在的话事人，一些的言语和观点绝对能够影响全教会，牧者不得不考量这些的观点和思考。我不是说是贬义的，是牧者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因素。那在这个阶段请注意，牧者主要的职责依然是探访、牧养、关怀和关系。在小型阶段的牧者主要的职责依然是这个。因为在大教会，如果你是一个好的讲道者，人们愿意让你牧养他。但是在小教会情况正好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牧养者，人们愿意听你讲道。这就是大教会跟小教会之间的不同。在这个阶段，牧者对每个成员具体的有效的关爱和牧养，那个真实亲密的关系依然是教会事工开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他开始增加议会的功能，开始增加组织策划的功能，也是教会开始推动的主要动力了。当然在小型教会的阶段，50到150人的阶段，随着教会的增长，牧者也不得不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感觉到教会治理、事工规划、管理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发现玩不转了，对不对？但通常呢，小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强的，请注意，小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太强的意向的传递、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成体系的施工策略以及宏大的国度拓展。小教会一开始不需要这个，他只需要你到他家里去坐一坐，跟他聊聊天，为他祷告，查经好好预备，牧道班好好带，然后在这里有真实的牧养，鼓励他好好传福音，对不对？因为你得先立起来。但是最终随着教会的人数增多，还是不得不需要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些。在微型教会的变革和革新当中，跨一个新台阶依然是关系式的，非正式的处理方式居多，而不仅仅是完全由开会来决策。牧者可能需要获得众人的支持，或者通过一个关键的带领人的支持来推动教会的变革。这就是微小型教会变革的必然路径，你没有办法的，这个不是优劣，这个就是你必然要走的那个路径。但是小型教会最终如何成长呢？小型教会个人与牧者的关系、团契的活动常常会成为对新人主要的吸引。因此牧者可能需要着手的是，我要开展哪些的活动、哪些的事工，我要开展哪个课程或者开展哪个小组，来成为吸引新人的关键。牧者也可以通过获得支持，或者通过一个关键的带领人来推动教会的变革。这是小型教会的变革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当他的人数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在教牧学上著名的200人大关。这是在教牧学上非常著名的200人大关。事实上，从一间小型教会，就是从50人到150人之间，成长为一间中型教会，我们给中型教会的定义是200人到500人。那事实上，这个阶段留给牧者的时间通常都非常的充足。为什么非常的充足呢？甚至对一些教会来讲，几乎永远都无法跨过这个门槛，就是他永远都无法达到中型教会了，他就永远都会停留在小型教会的阶段。 但是即使对一间健康成长的教会来讲，从小型教会跨越200人大关，时间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短。但是只要它是健康的成长的教会，就最终一定会面对著名的教牧学上的200人大关。那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这一个200人大关。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教会现在正处在这一个关口？因为主日聚会200多人，有的时候在200人以下，对吧？通常在一间教会当中容纳200人以上，需要投入很多重大的变革，不然教会就会重新退回到之前的人数，或者信徒得不到有效的牧养，即使没有退回到之前的人数，但是会处在不健康的状态下，一盘反杀的状态下。当一间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教会的老信徒开始意识到一件事，什么事呢？这间教会好像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当一些老信徒开始抱怨说，有很多的新朋友我都不认识，他哪里的人，怎么来我们教会了，该去哪去哪，来我们这干嘛？实质上这个对老信徒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冲击了。事实上如果要继续的成长改变这一个状况，教会就必须开始从头梳理一些从前没那么重视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教会想要继续的增长，接纳新的成员，就是认为教会没有人情味的这种态度必须改变过来，就人们必须有意识的开始质疑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什么呢？就在小型教会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认为每个弟兄姊妹都理应和任何一位弟兄姊妹表保持面对面的亲密关系。这是不是小型教会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当面对200人大关的时候，你必须突破这种心态。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教会需要不断的植堂，重新回到一间一间的小型教会当中去。就是你接纳不了这种大型教会的这种关系的不够亲密，那你可能就需要重新回到一间一间的小型教会去，在那里有50人到150人之间啊，在那里有亲密的关系啊，在那里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只有这两种策略，要么你继续成长，要么重新回到小型教会当中去。那突破，其实重新回到一间一间的小型教会去也是突破200人大关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出5个堂，每个堂都有150人，这不就是750人吗？这也依然突破了200人大关了，对吧？不是说你只有一个堂达到750人才是突破了200人大关，你5个堂每个堂都150人的话也突破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同的突破的方式哈。我的意思是突破是必然的，主要看我们以哪种方式去突破，你总不能不突破，对吧？但是突破200人大关的关键，你这两种方式，无论是在一个堂还是在5个堂当中，无论哪两种方式，其中都有一些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第一，在这期间教会需要开始思考自己的意向、使命和目标。你的意向、使命和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梳理这个事情，你其实很难去突破，因为你没有动力去突破，也没有方向去突破。第二，教会需要竭尽全力的将公共敬拜做得更精致，即使是5个堂也是一样的，5个堂也是 copy 的一个公共敬拜的程序，对不对？你需要竭力的把公共敬拜做得更精致。第三，教会开始需要为各种不同需要的人提供不同的课程。我告诉你，在小型教会的时候，你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说哎呀，我有这间教会有10门课程，不需要的，你就1门课程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你分5个小组没必要，5个小组每个小组2个人有什么意思？你就1个小组就可以了，上完慕道班上会友班，上完会友班上跟进班，上完跟进班再上门徒班，上完门徒班再上这个神学栽培，全是1个小组，对不对？但是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开始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课程。并且第四步，教会需要着手建立健全的牧养平台和事工体系。虽然这8个字很短，但是非常的重要。健全的牧养平台，你的小组、你的团契、你的词汇、你的关怀、你的探访， 都是健全的牧养平台。事工体系，你的事工是怎么规划的？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配搭、不同的这个运作是怎么推动的？最后，教会需要建设组织，成全一个有效的同工团队。有效的同工团队，你无论是一个点还是五个点，这个同工团队都必须是非常有效的配搭起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财务。如果是一个点怎么做？如果是五个点怎么做？对不对？我只是举其中一个最简单的了，比如说牧道班，比如说同工退休会，等等等等。所以你突然发现要突破这五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免不了的。那一个普遍的原则是，如果一间教会跨过了这一个200人的瓶颈，并做了上述的改变，通常会带来一个井喷式的成长和发展。一旦这间教会无法跨越这个成本，这个瓶颈，那么这个瓶颈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坚固，越来越难以突破。这是一个调查数据显示的。并且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两种方式，换一个更宽敞的场地，有可能帮助冲破这个瓶颈，多植几个堂，有可能帮助这个瓶颈。这两种方式都有助于突破这个瓶颈，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教会的继续成长绝不可能是没有任何计划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是绝不可能的。无论哪种方式都是有计划的，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有推动、有计划、有梳理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型教会，就是200人到500人之间的教会。总体来讲呢，大教会相比于小教会会更加的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你甚至会发现他们有多个层面的事工，多个层面的课程，多种团体，多种传福音的路径。最终实际上大教会是多种会众集合在这里。通常教会越大，就是人数越多呢，以下几种状况总会不期而遇，并且会接踵而至。就是以下几种状况从200人开始就开始出现端倪了，直到500人，这个状况一直会持续出现。第一，教会越大，教会成员的复杂度就越高，牧养难度通常也会越高。会众在年龄结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生命需要等等方面都会展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多样性和越来越多的不同的需要。换言之呢，这给教会的建造和牧养就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量，更多的需求量和更高的质量。因为人多，需求量就会多，因为人多，他对质量的要求无形当中是会更高的。第二，教会越大就越需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接待新人和吸纳新人。请注意哦，通常在一间30-50人的教会当中，来一位新朋友，所有人都围上去了，嘘寒问暖、牧师关怀、大家欢迎，还留联系方式，对不对？但是在一间200人的教会当中，一个新朋友来了一个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都不认识他是谁，也无法做到关心到位，无法做到让他有家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意味着越大的教会越需要刻意的提供给新人们融入教会的明确路径，以及专人的精心服侍。比如说我们接待小组所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会让他在讲台上介绍一下他，敬拜结束之后牧师会跟他来有一个这个座谈，这些都是融入教会的明确路径，都是专人的在精心服侍。不然的话，他好像一滴水到了大海当中茫然失措，来到这里乌压压的全是脑袋了，对吧？他没有觉得在这里除了这个公共敬拜的那一个小时，他觉得说哇，敬拜好庄严，好肃穆，主的话语真宝贵之外，其他的他会觉得说我找不到家的感觉。第三，教会越大越需要正式的、有序的、大量的招募同工团队。 请注意，在大教会当中，人们更容易不自觉地认为什么呢？既然教会已经有那么多人了，所以教会应该不需要我的服事，是不是？大家会自然地觉得这样的啊，既然已经有那么多人服事了，应该不缺我这一个。抱歉，这是致命的问题，这是对大教会来讲致命的问题。因为大教会需要承载的教会事工通常会很庞大，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小教会当中，你甚至都可以没有专门的诗班，没有专门的接待，甚至都可以没有专门的卫生，对不对？一个人全干了，可能也就是十分钟干完了。但是在大教会当中，诗班是专门的，接待甚至需要一个庞大的同工团队才能做得到，卫生也是如此。因为他需要承载的庞大的事工，伴随的就是他需要一个庞大的同工团队来支持这些的事工的开展。所以呢，第四，教会越大就越需要提高服事的质量和服事的精细的程度。请注意，教会越大，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活动就越需要专人的策划、专人的组织、专人的负责。举例来说，在小教会当中，敬拜主要是基于亲密的关系，教会活动在小教会当中可以自发组织，对不对？一招呼咱今天出去玩去，然后就出去玩去了，咱今天去吃烧烤，一招呼就可以了，就是举手的那一秒钟就完成了这次施工策划。但是在大教会当中不可能的，你可能至少花上3个小时来做施工策划。在小教会当中，领会的弟兄即使是唱歌跑调，大家可能还是会说真感恩，没想到连他都能起来服侍了，感谢赞美主。意思是人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其实削弱了人们对组织上的恩赐上的要求。然而在大教会当中，领会的人如果是唱歌跑调，所有的会众都不会买账的，大家即使口里不说出来，内心会觉得这间教会乱糟糟的，怎么搞的？为什么要安排他来领会？服事质量太差了。大家会无形当中这样想，但是如果20-30人聚会的时候，没人会这样想。你突然发现，同样的跑调，在20-30人教会和在200-300人教会，被对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哦，你突然发现这个状况是真实存在的。第五，教会越大，牧师越难担任具体的事务，越难参与具体的小组的牧养的工作。在小教会当中，你有没有发现牧师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个事工当中服侍任何的一群人？在小教会当中，牧师几乎可以随时跟大家见面聊天，很自然的跟大家打成一片，一起吃饭、一起交通、一起干任何的事儿。你发现没有？但是在一间大教会当中，牧师必须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的有限是什么？他必须预留足够的时间来灵修祷告，预留足够的时间来预备讲道，以及预留足够的时间来带领这间教会的全职同工和神学生，预留足够的时间来规划这间教会的事工的方向，思考这间教会的建造的方向，对不对？但在小教会当中，几乎这些事情都不需要花像在大教会当中花那么多的时间。第六，教会越大，牧师的领导能力和国度的胸怀以及教会自身的意向和使命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设立教会的意向，思考事工的战略规划，强有力的福音正道，同工团队的栽培，以及在任何事情变糟之前提前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些其实对这些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一间大教会当中，如果事情变糟之前你没有提前察觉到，一旦事情变糟再去回头校正，你要花10倍的精力。但在一间小教会当中，即使事情变糟了，回去只要花很少的时间就可以解决掉。人们在一间小教会当中聚会的关键原因是关系，是关系。 不是你的讲道，不是你的唱歌都好听，不是你的敬拜，是关系。但是在一间大教会当中，人们愿意忍耐一些不方便，忍耐一些关系疏远的关键原因是共同的使命感，是共同的使命感。人们会因着这间教会的意向、使命、目标而加入这间教会，因此这间教会需要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使命，让人知道在参与其中的时候它可以被成全。结果就是在大教会当中，教会有特色的目标和使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七，教会越大，教会的活动就越需要组织和规划，而不是不加思索的随意而为。小教会的服事模式基本上都是个人性的、灵活性的，就是关系型的，面面俱到，家庭式的。牧师几乎可以管着所有的事，在小教会当中同工跟着一起前行就可以了，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干。在小教会当中，同工是不需要思考的，只需要干，有一个人思考就可以了。但是通常这种模式是无法持续太久的。当教会达到200多人的时候，这种模式已经会变得越来越笨拙，越来越内耗，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重复劳动，并且会降低同工的积极性。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时候呢，教会都必须选择突破这个瓶颈，就是将关系型、个人型、全面型的那种服事模式转变成意向使命型、专业型、团队型的施工的形态。那不然呢，教会就只能退回到原来的模式，就是人员流失，或者即使保持了现在的模式，但依然会处在不健康的状态之下。因此在当教会要突破200人或200人到500人之间的时候，教会需要在长老会的督导和遮盖之下呢，开始着手思考成立各种事工部门，而不是之前的一人统管全局。他需要由不同的同工来独立的负责，并且这个负责的同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他可以有充分的自主的创意性的决断，只要不违背圣经和章程，在长老会的督导和遮盖之下就 OK。 当然这个负责部门的领袖可以随时的询问牧师和长老会的意见，那接受长老会的督导和问责，并且随手查看手中的智慧宪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你突然发现呢，当到了200到500人的规模的教会的时候，这种事工部门的彼此配搭的服事模式需要来代替从前那种模式。哪种模式呢？就是任何事情都需要等待牧师来规划、组织、决策和实施的那种事工模式，需要代替那种。这是教会跨越200人大关必须突破的一点。牧师需要突破这一点，因为他需要操练渐渐放手。同工也需要突破这一点，因为他需要操练独立做决策。意思是，不再是所有的同工一起负责所有的服事的模式。你有没有发现，小教会的模式就是所有的同工一起来负责所有的服事？因为那意味着谁都不负责，最终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还是上推给了牧师。但是当人数到达200人的时候，牧师的时间、精力、体力已经完全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了。即使他忠心和殷勤，也绝不可能使整间教会健康、有序、有效的正常运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他不够忠心，也不是他不够殷勤，而是现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教会应当转变的服事模式，就是开始思考成立不同的事工部门，由不同的同工分别主导一个一个的事工部门，然后各个不同的事工部门之间彼此配搭，共同的推进教会的几项事工：敬拜、教导、牧养、传福音、关怀、行政事务等等。因为教会需要处理的工作在此时已经超出了长老会承担的限度，所以需要在长老会的遮盖之下成立各种委员会或者各种的事工部门， 比如敬拜的部门、教导的部门、牧养的部门、传福音的部门、行政的部门、慈惠关怀的部门等等。成立了这些的部门，你在运转的时候呢，各个部门的领袖可以有充分的自主的创意性的决断，他也会花更多的时间专一的聚焦这个部门的组织规划、思考和落地。是不是比牧师一个人想着所有的部门效率更高、更专业、更精细、更具体、更容易落地？这是必然的，跟属灵不属灵没关系，这个就是常识啊，就必然会达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你会发现在小教会当中，50到150人当中，每个成员和整间教会的会众通常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他主要的归属圈子是什么呢？就是整间教会。在小教会当中，他的归属圈子就是整间教会。但是在中型教会当中，200到500人的教会当中，会有的主要归属圈子变成了某个具体的功能团契、某个具体的学习小组、某个具体的事工部门，比如教会的事班、所在的小组、恩年团契、青年团契，比如同工团队、姊妹关怀的团契。你会发现他是跟这个他所在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之间有归属感、有熟悉感、有那一个更多的个人性的交流。但是在整个大教会当中呢，其实呢，只要不是他所在的功能团契、学习小组和事工部门的话，他相对来讲其实没有那么熟悉的。那你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小团体呢，大概又回到了微型教会的规模。所有的这些小团体一般都是10到40人之间的。哎，大型教会的小团体、学习小组、事工部门又重新回到了微型教会的那个人数规模。在那里他找到了归属感，找到了尾声，找到了那一个彼此认识的一个关系。那中型教会随着教导、牧养、敬拜、事工的增加，它会成长的，对吧？但是中型教会成长的关键是提高事工的质量，有效的满足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吸引那些已经远离教会多年的人重新来到教会。就当他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事工的质量的时候，他会吸引到不同特质的人来到教会。你知道有些奇形怪状的人来到一间小型教会，小型教会是不会接纳的啊，这种人还、我们接纳不了。但是各种奇形怪状的人来到大型教会当中，大型教会都有足够的包容程度去接纳他，并且能够服侍到他，甚至专门成立一个团契来帮助到他。这个就是大型教会的一个优势了。在小型教会当中，他来了，大家都异样的眼光来看着他，对不对？那小教会可以接受业余水平，因为主要的吸引力是亲密的关系和家庭般的温暖，这是小教会主要的吸引力，所以他可以接受业余水平。谁在家里唱歌是专业水平的？不都是唱着玩吗？但是中型教会的事工必须精致高质量，圣经和神学的课程的学习必须是高质量的，他的敬拜的音乐的水平必须达到专业的水平，他的讲道必须非常的深刻丰富并引发人的思考，他的事工必须有体系、有规划、有组织、有落地，他的牧养平台需要不断的被健全，他必须不断的关注国度的需要和侍奉。这就是大型教会要往中型教会要往前成长必须面对的功课，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成长，除非你退回到微型教会当中去。最后我们来看大型教会500到1000人。中型教会的成长关键是提高事工的质量，有效的满足真正的需要，对吧？但是随着教会的增长，当中型教会突破到大型教会，就500到1000人的时候，牧师这个时候就必须带领长老会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下面几个方面了。第一，他需要更加深思熟虑的教会的意向，并且应该是宏大的激动人心的意向和目标， 并且在后续的教会成长和建造当中，大型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重要程度开始摆在了首位了。中型教会最重要的是讲道，但大型教会最重要的已经变得不是讲道了，而是意向和使命。那他开始需要思考战略规划，并且根据教会的实际情况，那些可落地的、可执行的、卓有成效的事工策略的规划。然后呢，他开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预备主日讲道，因为人数越多的教会对讲道的质量的要求就越高，牧师需要花在讲道时间的预备上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第四，他需要栽培同工团队，就牧师需要敏锐的不断的发现工人、栽培工人、督导工人和成全工人，并且这个工作永远都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无法支撑他继续的成长。第五，他需要聚焦带领的服事，就人数越多的教会，牧师就越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督导教会同工来开展事工，而不是所有的事情亲力亲为。就他需要授权，他需要带领别人、成全别人，让别人来去做领袖。那在大型教会当中，教会的意向越清晰啊，这几个点很重要哈。在大型教会当中，教会的意向越清晰，教会敬拜的质量越高，教会讲道预备的越充分，教会小组的数量越多，教会同工团队的分工越清晰，教会的事工越有秩序，教会会有得到的教导、牧养和栽培就会越好，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成长也就会越快。所以你会发现它取决于前面这几个点。那特别注意，大型教会的运作模式已经与小型教会的运作模式已经非常不同了。请注意，当我在做这场讲座的时候，我们预设我们是改革宗长老会，我们不是预设换了宗派换了神学了。就你原来的宗派、原来的神学，只是因着你教会规模的不同，你就已经要面对不同的应对策略了。在小型的教会当中，你知道，在呼召的前提之下呢，领袖通常是因着他们过往的资历被选出来的。你发现没有？二三十年的教会、三四十年的教会，只要有呼召，主要看他的资历，来教会几年了，大家认不认可他，是通过这个被选出来的，对吧？小型教会都永远都是透过资历，就是排座位、排次序、先来后到。小型教会永远都是逃不开这个魔咒的，啊，这也是正常事，你说你不凭资历，你凭什么呢？对吧？但是在中型教会当中，在呼召和资历的前提下，教会领袖开始越来越正规的按照章程的要求，他生命的成熟程度、他的品格、他的恩赐、他的这个章程符不符合章程，开始按这个东西被选出来了，对吧？哎，我们就处在这个状况，对吧？我们选举我们的执事、副执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不是按资历的，基本上是按他们的呼召的前提下，他们的生命、品格、恩赐、服事技能和他的服事经验的，对吧？然后呢，在大型教会当中，资历、生命、恩赐的特征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在这个要求上却加了另外一个特质。在大型教会当中，他们对领袖、对同工的、对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独到眼光、宏大的国度视野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除了前面的资历、生命、恩赐、品格之外，他的意向、使命的眼光和国度的视野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教会越大，就越需要发展出一些这间教会所强调的重点的事工和独特的使命。比如说有一间教会，它独特的使命就是认领了巴基斯坦，就是要到巴基斯坦去宣教，他们主要的宣教的合场就是在巴基斯坦，他不是说全世界都是我的宣教的合场，我主要就是巴基斯坦的这座城市，在这里来宣教。为什么？这个它是有充分的调研、充分的规划、充分的聚焦点、充分的动力来做这项事工的。但你会发现小型教会全世界都是它的宣教合场，这就是大型教会做得越来越小，小型教会做得越来越大的原因。小教会做的永远是非常大的，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宣教合场， 但大教会做的永远都是很小的，就是选取一个福音贫乏之地的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作为根据地去宣教。但是你知道它的优势是什么？持续、稳固、成体系的、做深入研究的、做扎根性的、长远的服事，对不对？小教会说全世界都是我的宣教合场的时候，通常它会容易变成什么？变成很难落地的口号，变成一个宏大的一个口号而已，它很难具体的落地，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大型教会当中，主任牧师必须带领长老会一起来设立整体的意向和目标，然后制定事工的策略，评估整体的事工，并且不断的栽培工人，形成他的事工团队。在大型教会当中，全职工人的个人角色会变得越来越单一，小教会全是通才，什么都能干，又能讲道，又能主持，又能扫地，又能做饭，又能弹琴，什么都能干。但在大型教会当中呢，人越来越专一，而不是全才。主任牧师的角色更是如此，他必须专注在主日讲道和查经，传递意向和使命，制定事工策略，栽培教会工人。他必须聚焦在这个方面，不然的话他自己就会成为教会的绊脚石，就不然的话他自己就会成为教会成长的阻碍，如果他不做这四件事情的话。他必须对很多事情、很多行政性的事物学习放手，否则的话他自己就会成为教会成长的瓶颈。大型教会如何成长？大型教会发展的关键，提高讲道质量，丰富敬拜的体验，设立宏大的意向和使命，健全教会的牧养体系，不断的栽培教会的工人，教会的事工形成体系，这样他就开始不断的又继续迈向新的台阶。那但愿这篇的这个讲座呢，使我们来思考教会的建造与教会的规模。那下面呢还有这个巨型教会，那我们就先不分享了。我想呢我们这个离走到这一步还很远，我们先把这些先落地，先踏踏实实的来服侍，好不好？ 好， 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